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之际，我国驻俄罗斯、中国、蒙古、越南、老挝、尼泊尔、马来西亚、缅甸、新加坡、伊朗、印度、柬埔寨、印尼、巴基斯坦、德国、匈牙利、英国、罗马尼亚、白俄罗斯、保加利亚、瑞士、捷克、法国、波兰、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家代表机构分别举行了庆祝宴会、业绩讨论会、座谈会、图书图片暨手工艺品展和电影欣赏会等活动。庆祝活动由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应邀参加，还有我国代表机构官员参加。参加者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太阳像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太阳像、朱爵伟人在一起的影像美术作品献花篮和花束表示了敬意。